提早得办理提早手续。 嗯， 那么也可以，学生也可以这个进行统招的报名，那么就在网上啊来填报这个统招的志愿。其中我们学校今年这个三加二中高职衔接这个提招的计划以及衔接的学院啊，这个在咱们中考这个招生这个材料的第21页，统招呢是在123页，上面有详细的介绍，包括学费的收缴啊，包括衔接的这学院啊，以及各专业招生的人数等等这些情况。 有什么新兴的优势专业可以推荐给考生和家长的？ 其中呢，这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与管理这个专业，我们与劳动保障学院已经联合了很多年。 嗯， 从第一年开始有这个三加二的专业呢，衔接就是与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来衔接的。那么这个专业呢，实际每年的招生的名额包括最后就业的情况都是非常良好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这个轨道交通供电我们是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来联合的，那么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学校骨干专业。同时呢，我们学校还有车辆的运用与检修、轨道交通信号啊，这个电气运行与控制等等这方面的专业呢，都是我们学校一个主打的比较强势的专业。 嗯， 啊，也希望呢，各位考生呢及家长能够根据自己的爱好吧，来进行选择。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为您邀请到的是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刘海滨。刘主任您好。首先请刘主任带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学校整体的一个办学特色和亮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原首都铁路卫生学校，于1973年12月建校，是北京市重点学校。2015年10月由北京市教委呢整体并入首都医科大学，更名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我们进入以后呢，我们在这个专业招生上呢，近两年我们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护理专业。这个护理专业呢，在招生过程中我们有两个层次，我校作为第一批试点贯通学校，于2014年开始招生，是我们独家开招的。到目前为止也有四届了，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努力，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应贯通培养学生成长规律和贯通培养育人的体系，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亮点。我们贯通的培养和其他院校呢可能不一样，我们贯通的培养是3+3+28年。 因为学医的要稍微付出的努力多一些哈。 我们八年的培养是分段与渐进相结合的课程模式，也就是说分成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前三年是在加强自然学科知识学习，强化基本素质教育以及未来发展潜能的培养，以达到胜任护士的最基本的必备的知识要求。这是一个。第二个阶段呢，主要是注重了综合素质和专业素质的培养，提高和强化了能力的培养，以达到实现实用型护理人才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是达到了是实用型人才。而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说本科阶段，主要是这一阶段呢在首医大完成，主要是培养学生的提升综合素质，强化科研和教学能力，实现培养学科型人才的目标，就是分这么三个阶段。 因为咱们就是招这个护理专业的学生哈，所以说您家孩子必须得有耐心，还得有爱心，然后咱们才能考虑报考这个护理专业哈，因为这个是对这个心理要求很高的一个专业。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分段介绍一下，咱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贯通培养吧。因为咱们第一个是学制不同，要比以往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专业学制长一些，第二个就是咱们这个必须得达到460分哈。 我们今年贯通培养跟往年一样，